力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耶，吃瓜吃瓜，今天是 Monday Blue， 但是我依然爱吃瓜。 是的，我们 Go Shen 吃瓜学会第三季回归了，而这一次呢，我们大升级，除了有收录了很多网友们、听众们的一些八卦之外呢，我们也会走入校园来录制我们的吃瓜学会。继上一次我们进校园，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Go Shen小花， 是很久了，去年呢， 很多人都在敲碗勾圈的 MC 们几时才要在实体跟我们见面。来临的这个日子大家记起来啊，2026年4月1号星期三呢，我们 MC 将会出现在 UCSI 大学，早上或者是中午呢我们都会在，所以如果你可能 class 完了啊，没有事情做啊，都要来参与我们的录制，做我们的观众。 是，如果你错过了这一天也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天的，第二天呢将会在这个2026年4月3号星期五啊，我们会出现在这个大同韩星学院啦，也是早上或中午或全天候呢都可以参与的，总共会有两天我们会进入这个校园啦。 当然你也可以先来到我们 GoShen.ny 我们的网站来报名的，如果你本身呢有一些职场瓜、亲情瓜、友情瓜或者是爱情瓜要分享的话呢，都可以在上面投稿，我们的截止日期将在3月22日中午12点哦。 是，所以等着你的瓜，不管你是爱上镜还是不爱上镜，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勾选吃瓜学会第三季，所以等着你炸裂的瓜哟，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N 的嚣张。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 Shen 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 Shen 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自然有关的哈。 自然啊，自然美， 自然美盈盈嘛。 啊，对呀、啊，我是自然美啊。 盈盈确实自然美，但你也是自然火爆啊、你认同吧？ 啊、火，我认同。 对啊，你也是个小火山，有时候要爆可以爆很大的，对不对？ 啊，对。 今天我们来聊真的火山啊，你有看过火山本山吗？ 没有啦，都是电视机或者是网络上啦。 听过啦哈，至少、啊。那问问大家，世界上最多火山的国家是哪一个呢？ 哎呀呀！ 选项 A 日本 ，B 我们的邻国印尼，还是 C 美国，又或者是 D 呢？我们两位都很想去的冰岛。 冰岛，哇，又难倒我一个地理的问题了。 OK， 我先问最基础的，请问这四个国家你都懂在哪里吧？不夸张嘛，哈。 我知道在哪里呀、啊，也听过，懂啦。啊、我懂啦。 冰岛在哪里？ 冰岛在那个 欧洲还是美洲？ 美洲。哎呀，我就知道欧洲啦，开个玩笑啦。 欧洲还是澳洲？ 欧洲。 Oh, very good。在美国呢？ 美国就美国咯。 在美洲。 啊哈。 那日本呢？ 日本在东南亚。 日本在亚洲，你这个人很夸张。东南亚没有日本，东南亚是马来西亚。 呀，亚洲啊，对啊，亚洲啊。 那印尼在哪里呢？ 印尼在印尼咯，就在印尼。 那盈盈在干嘛？在吃八宝粥吗？印尼在东南亚 ，OK， 至少给你懂地理位置。回来听听看，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猜，你再给你的答案好不好？ 是，如果你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救救我啦 ！GoShen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89，记得先到 GoShen 到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电脑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高炫，你有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我这里呢有一个很劲爆的瓜要跟你分享，那就是我们高炫吃瓜学会呢真的来到了第三季，而前两季呢 MC 们还有来宾们分享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啊。更劲爆的呢是这一次我们还要请你上来一起讲你身边发生一些颠覆三观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瓜要分享的话呢，赶快来到高炫的 NY 报名参加高炫吃瓜学会。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Guy 的大人物。 Guy 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10号傍晚6点钟啊，在云星剧场呢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rwgenting.com， 又或者是呢 my.bookmyshow.com。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 Shen 猜猜猜，跟这个地理有关的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 Shen 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火山有关的。世界上最多火山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有四个选项 A 日本 B 印尼 C 美国还是 D 冰岛呢？ 来听看7908 Johnson，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国家呀？ 我猜我答案是 A 啦，因为我是用排除法的，我觉得印度尼西亚跟美国不太可能啦，所以我会选 A 日本哦。日本的话，可能我看 anime 很多这种火山啊，日本比较多，所以我就会选 A 啊。 哦，他是以通过看过很多 anime 呢，都是看过很多火山的画面的，所以他觉得是 A 日本。 那毕竟你已经去过日本，你知道日本有哪个出名的火山吗？ 出名的火山啊，我只去过那个富士山咯，我只看过那个山。 富士山算火山吗？ 它不算火，不算火山。 为什么那么笃定？ 好像是耶，那时候导游有跟我们说过，这个山好像是久久才发生一次这个火山爆发的。 所以它是火山吗？ 它是火山。 OK， 讲到这边，我们先。请莹莹 怎样 给他一个爱的鼓励，代表你真的有在听导游说话。 有啦， 确实富士山它是属于火山，各位，它是火山，但是它在分类里面，我地理学过，在中学、 okay、 叫做睡火山、 啊、 代表睡火山是指它没有死、 啊、 它是真的久久爆发一次、 啊、 那如果它爆发的话，其实真的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波及跟危害 哦。 然后我有听说过他们会收到信息的，那些居民们 对、 啊、在手机会收到信息， 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因为其实富士山离他们的东京市区也蛮近的。 是的、啊、 回来聊一聊，大家都懂日本有富士山，而其他国家又有哪些火山，哪个又是最多的呢？再继续猜吧。 是，就勾选 B o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我妈妈说读这个科系比较有前途，上网说我今天运势不好不能出门哦，他们说射手座不能和双鱼座在一起的啦。 别在他说谁说了，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应该被必须和应该捆绑。勾选和我 YY 音音提醒你，选择权永远在你的手上，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应该温柔地对待自己，因为只有你的快乐才是标准的答案。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啊，跟火山爆发有关啊。世界上呢最多火山的国家，不管它是睡火山、死火山还是活火山呢，都算是哈。有四个选项，哪个最多 ？A 日本 ，B 印尼 ，C 美国 ，D 冰岛。 我们来听看这位朋友，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国家呢？ 我觉得是 B 啦，因为好像。这四个国家里面呢，比是最多那种火山的，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就是隔壁是印尼嘛，然后，印尼的那个苏门答腊类是，火山最多的那种国家啦，所以呢，就是每一次他们的那个火山的烟啊，会时常会来到我们马来西亚这里的，所以呢，肯定是 B 了。 哎、okay ， 可是是印尼，如果飘过来的那个风，好像不是因为 火山 爆发，不是吗？ 是因为那个森林他们被焚烧、被燃烧了，对不对？ 是的， 烧巴嘛 ，right？ 啊、 但Andy 没有说错，确实印尼它是蛮多火山的， 嗯哼， 因为它是处于这个地震带国家， 是的， 所以它那边有很多活火山。可是是不是最多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那你有想过为什么印尼有我们没有吗？ 有什么火山、啊？ 火山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火山？ 因为马来西亚不会发生地震。 为什么不会发生地震？ 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呢是在中间，地球的中间。 中间的意思是指？ 中间就是不会比较安全的咯、啊、不会。 好了，我觉得今天你已经努力了，我就不踩你。 我努力了。 我们处于非地震带国家，我们并没有在这个板块跟板块接壤的地方，所以我们吉隆坡或者是马来西亚基本上都不会发生地震，也不会有火山。 所以这个是我们幸运的事情。 幸运跟幸福的事，但是更加幸福的是，如果你可以答对，那就真的叫厉害咯。 OK。回来就告诉你正确的答案，耶！收这个选 Beyond Trend。 Go 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VE 的 Attitude。IVE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这一个4月4号呢傍晚5点钟啊，地点会是阿夏的 Arena Bukit Jali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Go 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 炫猜猜猜，给你正确的答案。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 炫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世界上最多火山的国家是哪一个呢？有四个选项让你猜 ：A. 日本 ，B. 印尼 ，C. 美国 ，D. 冰岛。 哎 ，before 揭晓答案，我们再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国家呀？ 我觉得当然应该是 B 吧，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很多座活火山，然后有时新闻会有说印度尼西亚火山爆发。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啦。 哎，目前为止呢，真的是最多人选择是 B 的印尼。 哎、你有真的像刚刚这位听众说的吗？有听过类似新闻讲，哎，我们邻国有发生火山喷发，然后也是确实造成一些危害，有听过吗？ 应该没有吧。 当然啦，因为你都不看新闻的。 我看的是那种娱乐八卦。 对呀、啊，真是无聊 boring。 怎样？是不是答案是 B 吗？ 你要换答案吗？ 我不要，我坚持 B， 跟他们一样 support 他们。 OK， 恭喜各位同学还有莹莹，今天都答案。对啦，也就是 B 印尼。直接来说数量啊，现在是日本呢，一共是有110座活火山。 哇， 而美国呢，包括阿拉斯加那边有60到70座活火山。 OK， 而冰岛大家知道也有火山嘛？ 啊、 它的火山有30多座。而印尼有多少座？来猜猜。 应该超过111，应该300-400。 接近了，接近。 400多。 没有要这样多啦。 哦， 日本110座，那印尼的话呢是130多座活火山，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啊， 因为它就真的处在这个板块的中央碰撞区，所以就很常会有那些火山喷发的情况。 所以最多火山的地方那就是印尼啦。 学起来这个冷知识。 是发生火山爆发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还有另一个可怕事情呢，那就是如果太阳不见了，消失在这个地球上的话，也是很可怕的呀。介绍你这部电影呢，科幻冒险电影啊 ，Project Hail Mary 啦，讲述太阳呢正在被吞噬啊，这个教师呢背负全人类的希望，他必须呢运用科学知识呢来拯救这个地球。到底呢最后结局如何，想要看到的话上到狗圈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 Project Hail Mary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浏览狗圈的 NY Project Hail Mary， 3月24号一起拯救地球，守着狗圈 Beyond Trend。 狗圈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